心的芬芳。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王力宏在心跳专辑当中的歌《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很多人听歌的时候对于歌曲的音质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他们更多的希望在歌曲当中找到一些特别的感觉，找到一些当年的感觉或者现在的感觉。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会让所有期盼幸福或者正在拥有幸福的人都面带微笑。这是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时间当中的歌曲，希望可以在路上的你感觉到好的心情。听到的歌曲音质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对于很多记忆当中有杨庆煌的人来说，可能这首歌会让他感慨万千。杨庆煌当年是台湾著名的校园歌手，唱的很多很具青春气息的歌曲，而现在呢，他贵为唱片公司的老总，旗下有包括周杰伦在内的知名艺人。会有那么一天， 五彩辉煌夜晚，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在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会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今天我们没有财富，至少可以相互拥有。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可是你我都已知道。 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

邓丽君的声音当中蕴含了一切应该成功的要素，所以呢，她是不愧华语歌坛永远的天后称号。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糊涂的爱》，来自电视剧《过把瘾》当中男女主角共同的合唱，王志文加上江山。 说清楚，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情有几分是温存， 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 下面的歌曲就是两位在圈子当中打拼多年的影帝级的人马在同样的电影当中的合作，而且呢还合作了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刘德华加上梁朝伟。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 界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去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想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千里无间的路，让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哭，流浪在灯火阑珊处。既然没终点，回到原。我们都不在乎， 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溪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雨，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就在周围绕，陪你一直到知道这些日子你要承担多少哀伤，才可以面对破碎的梦想。我相信那么多的关心总会带来希望，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雨。

听到的是陈奕迅在《黑白灰》专辑当中的歌，叫做《我们都寂寞》。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除了它的钢琴伴奏之外，有一句歌词也是让我印象深刻，叫做“迎面一个老尼姑走过，把路灯看破”。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步才能够对于世上的种种事情有如此看破的姿态？还是说不管怎样的状况之下，我们都应该对生存的世界保有一丝的新鲜感或者神秘感？下面是伊能静，是非不断，但她还是依然坚强地在屏幕上出现，骄傲的面具。 是不是该结束？ 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骄傲和脆弱，骄傲何时展现，脆弱又何时体现，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状态之下心境的正常反应。很多人呢愿意选择在人前坚强和人后脆弱，但也有些人呢愿意把自己的脆弱通过泪水或者其他的方式最直接的表现出来。下面要听到的歌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着希望在动。 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京深路大林山庄南200米。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7号，京郊旅游政策性保险首批农户投保签约仪式举行，这是全国首个涉及乡村旅游工作的政策性保险体系。在这项政策中，参保的星级民宿户、乡村旅游特色业经营户等，因经营业务发生意外事故，或因其提供的食品饮料或掺有异物的食品饮料造成游客的人身伤亡等，均可获得赔偿。据悉，市级财政对其标准保费给予80%的补贴，投保人自付标准保费的20%。北京晨报消息，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7号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肖捷、部长助理戴博华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在回应个税问题时，肖捷表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将考虑扣除二孩家庭教育支出等项目，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此外，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体上仍是收大于支，能够保障养老保险按时足额发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在风雨中，我不曾回头，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也不会是一种解脱，爱与爱憎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 却难以承受。 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童安格，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歌呢也是非常熟悉的，叫做《爱与哀愁》。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沧桑的罗大佑，《风儿你在轻轻地吹》。今天的王金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吹落了我的红蔷薇，春天的花是个小蓓蕾，夏季的艳红的更娇美，秋天那花瓣儿处处飞，冬季的细碎是为了谁？风儿你在轻轻地吹，吹得那满园的花儿醉，风儿你要轻轻地吹，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 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走过来，我的天使。